通过有一个最新的调查研究说，其实它应该算是工伤。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上班族的时候啊，可能为了让中午之后的工作时间长一点，于是呢很多上班族可能吃午餐的时候就比较赶，那这个赶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饱腹感的感受，就你突然忙吃完了午餐呀，赶着去工作是吧，但是呢你的饱腹感就会降低，于是呢之后你会不断的吃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这个饱腹感，所以长胖真的是工伤磊哥，所以是工伤哦胖。那最近在西安呢，有一家公司为了鼓励他们的员工来减肥，办了一场减肥比赛。OK， 这个比赛具体是什么样的啊？就是这公司，每减一斤的体重，就每个月减一斤体重就奖励100块钱，三斤起奖啊。你就至少要减三斤才会得到300块钱。那整个减肥比赛的活动呢将会持续一年，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司每个月都会有半数以上的人能够拿到这个减肥奖，而且其中有一个女员工特别厉害，两个月瘦了20斤呢、啊、那就是2000块钱的奖金呢、啊、所以老板开心地说，哇，我看你们哪个瘦子敢跟我要工伤保险。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什么，真相太赤裸裸。卑鄙是只能说，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我，真相太赤裸裸。但被逼事情难说，我怀念的却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人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到底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纯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快乐，谁拉住我的心，谁忘了那种是寂寞，谁自己独自走，谁忘了牵住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我。

生活与梦想许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怪咖留言说这个 我借钱给了老板，然后老板最近跟我装傻子，我借的数额还有点大呢，那是我的老婆本呢，我当时拒绝了就好了。怪咖，你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吗？就是你现在要娶一个特别厉害的老婆，然后去找，让你老婆去找这个老板。我看是你傻还是我泼，不然怎么对得起我的名称老婆。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逆风飞翔留言说，我不会拒绝，求大神解救啊。在一群当中呢，Bruce 更就留言说了，说 不会拒绝别人，就三个字，不要脸就可以了。可以做到不要脸吗？然后二群当中还有一个听众就留言了，说我如果拒绝了别人，但是对方不要脸厚着脸皮缠着你怎么办？那你要比他更不要脸。 当他恨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太阳去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别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的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勇敢地放弃你，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的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Thank you.

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量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刘雪雷陪着你。这个英国的女王啊，是在位最久的一位女王了，但是呢，坑爹的是谁呢？是她老公。整个女王当女王期间出席各种活动65年之中啊，她的老公叫菲利普亲王一直都陪在她身边。像比如说在去年2016年，普利策亲王呢是代表王室跟随着女王参加了200多个活动，而且跟780多家机构都保持联系。但是你要知道，菲利普亲王就女王老公啊，今年都已经95岁了。所以这是白金汉宫最新的声明，说95岁的菲利普亲王将会退出公众的生活，决定从今年秋天开始不再参与任何的公共活动。那公爵就是，也就是说菲利普亲王的这个决定呢，当然也是得到了他老婆英国女王的全力支持。本来呢，这个白金汉宫就已经在宣布说，菲利普亲王将会逐渐慢慢的，一直到下秋天来为止哈，慢慢的减少他自己的工作量。哎呀，不过听说自己老公要减少工作量之后哈，英国女王晚上躺在床上就跟老公说，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看给你减少的工作量啊，你可千万别推给我哈，我们一起推给我儿媳妇凯特。Good idea， 好主意啊。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时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情。

人生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散发，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丑男留言说，成家之后比较容易变胖， 突然不想成家了。 爱像轨迹让人沉溺，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流浪在陌生的边境，托斯卡尼相信之旅，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哦，无力反对，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保持安全范围，从呼吸偷来的暧昧，你让我感动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漫步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让爱的遗忘心不得不选择离去，愿我一输给命运，哦，若你发现这副情节，有没有想要我越偷恋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算很短暂也 李文龙留言说，最胖的时候是高考阶段，最瘦的时候是大学的时候，而且现在是不胖不瘦刚刚好。 嗯， 最胖的时候，所以你看高考压力大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胖的，是吧？压力大胖，然后到了大学轻松了就瘦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尽量让自己压力少一点。 想他的时候完整停了，好像那 天墙聆听我心里的钟。 Let us fall in love， 爱都不晓得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这样沉默。 Let us fall in love，承诺人之中，我从来没怀疑过这样一个选择。 要不是有情人 真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不要望入情深深海，为什么要对你掉红眼泪？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只要亲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包大人说东方不败出手无一活口，那眼神那架势。另外还有说这个小龙女应该算是武侠人物吧，当然算了，而且算是美美的武侠人物。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哭哭你却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有照片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都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到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吹风，只有算出两个人吹风。